锵锵三人行，影子啊， 哎， 你总是看着那么壮，那么健康， 壮。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健康老师、健康专家，洪兆光教授。 哎， 您好，您好， 你好。 哎呀，我见到你特别亲切，因为啊，我爸爸妈妈就是您的粉丝，整天说什么怎么吃啊，什么叫什么三黑一白啊，还是三白，是吧？全是这个洪老师教的，就是这怎么能够健康。 哦， 但是洪老师，你看。刚才这个您坐在休息室里，我们好多别的嘉宾聊别的话题， 嗯， 什么现在股市要买什么股票，怎么发财，聊得个热火朝天。我不知道您这个健康学的教授听了有什么感想呢？ 我感想很简单，就是说在现在21世纪吧， 嗯， 健康是老百姓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 实际健康是最第一位的， 是第一位，因为健康就是节约， 节约， 节约，健康就是和谐。健康就是责任，健康就是金子，在健康面前，股票、财富、地位没多，微不足道， 多少钱也没用， 多少钱都没用。 哎呦，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是讲哪个什么富可敌国的一个人 啊？哦，对对， 是谁呀？德 啊，原来那个就是说，伊朗国王巴列维 啊，哦，巴列维， 他在外国存款250亿美元。可后来被霍梅尼不一个什么革命 啊，对 吧？哪里很生气嘛，这个一生气啊，焦虑，结果两年多得了恶性淋巴癌。 啊，所以得这个癌是跟他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关系的，癌症性格。 癌症跟情绪 不是跟基因有关呢，他注定没有。 基因的关系是少量的， 哦， 也有关系，不是主要的，外界因素。就生活方式、情绪，这是主要的。 就洪老师刚才讲啊，说你这心情不好啊，两三个小时身体就看出来，就反映出来，会有事这样吗？ 啊，是的，因为就是说一个人比较接着是那样，心情不好啊，它反映在两个系统。第一个，我现在突然暴怒、着急、生气啊，几秒钟、几分钟之内啊，动脉痉挛的，心跳很快，血压可以脑出血的。心肌缺血、心绞痛、心肌梗死、猝死，这是最快的，就几秒到几就马上反应出来。有些人你看一怒之下一拍桌子，又当时一拍脑出血了， 怒发冲冠。 哎呦， 或者麻将糊了一声，高兴的也是。 是是。 哎，所以你说我壮啊，说我健康，真的是我现在特别喜欢我自己的性格，傻大姐性格，你知道吧？ 啊， 有火就发，看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我砰砰砰跑回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没 去磕头， 没事，没心没肺还挺好。 对对对，他说我壮健康，我觉得跟这个有关。 没，我算是找着专家论证了，因为最近我简直觉得癌症在包围着我。你知道吗，洪老师？我跟你讲。这个星期一，本周一我们播出的节目，我刚在讲，我说我才40岁啊，最近连续的跟我同龄的，一个癌症、两个癌症、三有这个什么甲状腺癌、血癌、白血病了，还有什么那个乳腺癌，就你讲的前列腺癌，我身边的人都有。我刚才讲，我就很困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昨天晚上，我们家一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哎呦，得了肺癌，被发现得了肺癌。然后你知道这个心情啊，就是这个人难过的说不出话了。然后就托我打听，就一根救命稻草啊，说你是电视台的，前一阵看见中央电视台好像播了一个什么新闻，就是说外科手术治癌症，什么150例，好像还好，这个切割干净了。哎，你赶快给我打听打听有没有这样的。哎呀，我当时觉得。 到那一步他什么都 那天我们聊天就在说我们是外行，我们不是搞医的，但是我确实在我身边得癌症的亲友当中，我感觉到比如女的往往你看是独身多少年或者很早就离婚，这个郁郁寡欢，就得一些妇科方面的。 古代就知道了，乳腺癌跟心情很密切的关系，古人2000年前那时候就有癌啊，那时候已经认识到情志致癌， 心情啊， 情和志，就是 情和 志，抑郁、郁闷、憋、气、 难 受，这种啊，这是 引起多种疾病。你说周瑜就给气死了。最近你知道我们音乐圈里边有一个，这位音乐人很著名，也是跟我合作过音乐剧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就不在这儿点名了。他就是这个心脏病，平时好好的，跟我差不多壮的一个人，他突然就是心脏病，就换心瓣膜去了，就是做一个东西，做一个作品，几年以来就是不高兴、郁闷。 但是我听您这么说呢，我又觉得现代人类社会走上的这条路啊， 恰恰是跟这个健康背道而驰的呀。 对， 你比如我们竞争，我们买股票，包括我们电视台看收视率，好家伙，收视率下来了，那吃饭就不香了。领导上再一批评，这家伙这个心理，这不都是说治病的原因吗？这怎么办呢？ 哎呀，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吧，浮躁，非常浮躁，急功近利， 没错， 物质看得越来越重，物质东西是越来越多，精神倒越来越少了，空虚了。 看重精神对健康是很有作用的， 有太重要。实际上，一个真正要健康嘛，最最核心问题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讲的一个叫和谐中庸，就平和，这是健康的本质。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啊，健康一百分，父母遗传的基因呐、啊，你刚讲的这个父母的基因， 他基因 十五分，15%， 我都是运动员， 这15%，环境17%。医生医疗水平高科技啊，这个那个换新闻呢8%，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生活占多少60% 啊， 所以健康父母15分，环境17分，医生8分，自己占60分，所以一句话，世界卫生组织1953年就说了，健康就是金子，健康比什么都宝贵，有健康就有未来，就有希望，失去健康 失去什么都没有， 失去一切了，健康一其他多离。那么健康钥匙呢，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讲，我总结了四句话：我的健康我做主，生命在我不在天 啊， 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爱自己。 对，我就爱生命最重 要。但是该怎么活着呢？那什么健生活方式就好呢？ 那还是四句话。生活占60分，就决定一切的，就健康金钥匙就60分。第一句话，合理膳食；第二，适量运动；第三，戒烟限酒；第四，心理平衡。 哎呦，最近我是知道这肺癌啊，我准备再次戒烟了。是，但是我们老有侥幸心理，这个事儿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他那样，他从概率来讲啊，有非常明确的影响，但具体个人是那样。他我们讲的影响是概率，什么叫概率？就是说得病的机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警察说了，你不能抢红灯，如果你老抢红灯啊，车祸的机会就多。那个人说不，我骑自行车净抢红灯，没过，可是我从来没出车祸。哎，但是如果你经常抢，他遵守按照绿灯在过，你这么。得这个车祸机会就多， 所以你像你们这个圈里，什么音乐圈，我看那都是生活方式反健康的呀。 没有， 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我绝对在11点钟前面，因为我总结两条哈，刚才那个同，一个是生命是最重要，第二，除了你爱自己，别人不没有办法来帮到你。 哎呦，你自己爱自己，全靠自己爱自己。 是更重要。前两天我看了那个，你说我们音乐剧那个体育界。体育界，你说普遍来说，他运动员够健康的了吧？他其实不是，他那种超负荷的运动，而且那个锦标主义以下，这个压迫底下的那种精神的忧虑，队友和队友之间的。因为罗雪娟，你知道罗雪娟哈？ 罗雪娟， 他退役以前，前两天电视里做他的人物，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突然我对这位女子刮目相看。他就说，跟生命相比，因为他被查出这个心脏。不行了嘛，如果他再去比赛，再去夺金牌的话，可能就猝死在这个泳池里。他就说我跟生命相比什么都不重要，这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转变。我小时候听到 了，在健康面前一切都微不足。 可我们小时候听到荣国团，您知道世界冠军，这个第一个世界冠军，他有一句名言是被写在很多的比赛训练场的墙上，叫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他本人是因为什么心脏病还是什么的，他就是尽管他带来为这个国家带来很大的，个人带来很大，但是他英年早逝， 这个就是 两种价值观。 我觉得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啊，就常常我们讲拼呢、啊、拼搏。我有一次就他说运动员，我想起这个刘翔，看他一个采访，这刘翔他的妈妈，你想一个母亲，他看见这个孩子每次跨栏跑的这个正面镜头的时候，他妈妈都会哭。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仔细看刘翔正面跑过来，他这个脸上的表情啊，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失神了，感觉灵魂跑到后头去了，啊，这都是这样的一个表情。做妈妈的一看，就说孩子为了一个这个成绩拼成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象征性啊。我们各行各业呀、啊，现在其实我觉得都已经挤压到一个这个程度。要不是最近大家说中国人的这个休假嘛，什么黄金周假期，就是在讲。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跑慢点，我悠闲点， 可是我的竞争对手他周末还干活啊，他是48小时他不停的呀，那么我就会被淘汰，我就会被边缘化，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这现代社会您要讲心理平衡。 嗯，这是那样，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是以生命为第一。 嗯， 因为人跟人啊，第一句话，人跟人不能比，要人比人一定气死人。你要想攀比，即使你是亿万富翁，还有比你更富的。老子讲得好，士则有寿，仁者无敌。士则就都很适度啊， 适度合适， 合适适度能适应这个社会，有士则，哎呦，这样的人一定高寿。 哎呦，这直接就是医生的教导啊！这个别看是人 生，我觉得我们应该 咱们先试一下广告， 鼓励小腹肌安， 鼓励小腹肌安，鼓励得少饥足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天听这个周围人就说，现在很多人在拼着，就是说我要长寿，我要能活多少岁等等。我给您找几张照片，您看看，这是外国的一些例子啊。这个呢，你看百岁老人上100岁过生日啊，还跳伞。你再看下边，这个呢是英国女王都给他发贺信。100多岁的一个老人，现在还干公司。他的经验就是说，你必须忙到老，忙就是到老年还必须正常工作能长寿。你再看下边，这个是最近在香港有一个提倡素食的。这么一个，你看，在通过一种身体的方法啊来示威，就是说提倡大家不要吃肉。你看他身上写着很多排骨、里脊什么的，那意思就是说猪身上的东西也可以拿人身上来同感嘛。所以大家要吃素，不要吃肉食。这样一组这个照片呢，洪老师，我都跟你探讨探讨，就是说我们的科学现在发展也不知道，就是说人到底活多大岁数，甚至说你得什么绝症而亡，这到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还是说就像您所宣扬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很多科学认识已经让我们真的可以改变自己这个寿命了。 因为人的寿命总体是那样，它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它比较可以预测，从个体预测不了。比如你这组人群，比如你生在这某个地方山清水秀环境很好，而你找到这组人群他很爱运动爱健康不抽烟，那么你可以在这样的人群里啊，他的健康概率 就高， 整体寿命会长。比方你在中国不同地方，有的地方像上海、北京啊，哎，他平均年限已经到79岁、80岁了，因为他整体环境好。有的地方不行，就是说，从群体的预测，根据他们的血压高低、血脂高低、抽烟率多少，环境可以预测他的概率，但是不能到一个具体的人。 就现在很多人反映，周围人很年轻的人就得了这种奇奇怪怪的病。有些人说你看现在环境或者说是食品，这些都有关系吗？ 添 加剂。要说癌症总体来说，第一个因素是环境因素，所以科学家现在一再强调叫环境致癌。我们现在你看装修以后啊，白血病， 对对对， 太多了。而且这个越是污染严重的环境嘛，食物的污染空间，什么肺癌啊，什么抽烟的呀，屋里这个柴火弄得多呀，反正这个癌症大概大约80%左右的因素吧，是环境致的癌。第一，第二个因素才是精神因素、心理压力这种因素，第三个才是遗传。 遗传 不是主要的。 癌症现在还是环境因素主要。 环境一直是最主要的因素。 我天哪！ 我本来还寻思说我们家查三代上都没有得癌，我还挺侥幸。现在看来，其实人人都可能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身处在同一个环境当中，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那环境的，比如说吸烟嘛，是肺癌。跟印度有个地方， 周围的人吸。 印度有个地方，它是嚼烟，它烟呐、它不是像主嚼的烟，就多少舌头 啊， 口腔的癌，因为它嚼，它主嚼、它不吸烟。 嚼这个烟 的烟， 所以容易生舌头上 舌头癌。还有一个地方，他们习惯用种炉，火炉啊，像冬天冷天那个香炉，火炉那个手就这到冬天为什么趴在上面，让火炉那个 很 暖肚子，结果这腹部这个地方都皮肤癌 啊， 因为它 局部皮肤 暖 局部 又 暖的，它是一种专门一种烟草，也类似烟这种 东西， 趴在上面，那么结果经常不一点烟熏起来，把皮肤熏焦啊，或者熏黑，结果它是这个地方的皮肤癌。 主角口腔得癌， 是 肺得癌，就是说啊，很多就是说还是环境致癌。 所以啊，就是自己的病自己找的，这个话呀还是有道理。而且你说现在咱们中国这个环保啊，我听了他说的，我觉得这个太有必要，这是救咱们自己的命啊。 可是我感觉是挺绝望的呀，我们在一时半会儿是不能改变这个环境的污染等等，我也不可能自己做个有机食物加工的，只为我。 因此这个环境卫生环保吧，是不管不是个人，它是整个各个国家、各个政府、整个全人类的共同任务、共同使命，全人类的。 是，行，咱们先去广告，再聊聊吃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影子，你现在是什么饮食啊？你这从美国回来的，是不是你常吃西餐呢？ 基本上我觉得我不是在这里这个因为宣扬这个，但是我确实是不吃三天不吃西餐的话，我会想的话，我的身体里有某些东西在呼唤着它。 对， 真的，我一点不是因为自己是美国回来的，因为这跟我的小时候，因为我家里是混血的家庭，所以我们家确实是可能四天中餐三天西餐是这么吃的，所以我会呼唤的。但是我如果几天不吃中餐的话，我的胃也会呼唤豆腐。 洪老师，你觉得是你是主张素食吗？ 我主张均衡膳食。 均衡膳食。 因为应当在合理上就均衡，应该啊，这理论上讲嘛，就怎么叫均衡膳食呢？你应该有荤有素，粗粮细粮，有甜有咸，肉菜蛋奶瓜果果仁各式各样东西，就都要均衡的吃。这因为什么呢？一个人体需要七大类营养素，细分类至少42种以上的营养素，缺一不可。那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单独的食物满足人类全部需要，因此食物要食物多样化，品种越多，种类越杂越好。这中国营养学会给中国人定的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有八条指南，头一条就食物多样化，越种类越多越杂，不主张纯的。 我那天看到就是有人写那个回忆录，就说咱们这个原来的中央领导人，那讲老实话寿命还算不错的，一般是说这个医生说他们其实并不是说吃的多么大鱼大肉，什么好像吃一天能吃25种食物，主要就是种类特别多，早餐晚餐一样都得配个七八样。像咱们平常，像尤其像我们这种单身生活的，基本上可能就是速冻饺子，自己煮煮，就这这一种常备，天天就吃这个。 但你一定化验一定要注意这一条啊！我总结了一句话八个字，我说饮食啊，这个首先我们三个意，什么叫就第一不必刻意。就您可以多少卡路里啊，脂肪多少毫克啊，胆固醇多少毫克啊，盐是六克啊，什么这个要这么刻意也太累，能把人累死。对，但是不能随意。那行了，既然不可以，我随便吃，那也不行，那随便吃。第三需要注意，所以对饮食 注意， 不必刻意，也不能随意，但是你需要注意。那怎么注意呢？有三个方案，一个是叫十个字的方案。一个是八个字方案，还有一个叫六个字方案。十个字，一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黑，这书上讲了很久了。这个十个字， 对， 按照一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那您已经是健康膳食了。 红黄红就西红柿了，就算红了啊，这一类的。 红辣椒啊，红葡萄酒。 您说的五是它的份吗？这是五份，按照这个顺序来算。 五是500个蔬菜水果，一是一杯奶。它书上都有很详细的。 是奶，白的是奶。 那么那个还有八个字方案，就您刚刚讲的怎么样？就什么都吃，适可而止，七八分饱，营养正好，吃饭呢就七八分饱。第三个方案就六个字方案更简单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了21世纪最理想的、最科学的膳食结构，就六个字：一荤、一素、一菇。我现在吃饭就那样。 您吃饭就是 一个荤的。 一个荤的， 一定有一个荤的，素一定有一个素的菜，还有一个菇，蘑菇、香菇、素菇、草菇、金针菇，或者黑木耳或者海带，为什么意思？对，真菌类了。我说健康可以归纳这几句话啊，第一句话叫一要管住嘴，二要迈开腿，一要管住嘴，二要迈开腿， 走路， 三餐八分饱，一天八杯水。 哦，哎呦， 三餐就八分饱就够了， 对， 每天多喝水八杯水，吃饭荤素菇，跟一荤一素，吃饭荤素菇，睡觉在子午，中医强调，中医生物钟叫子午觉，中医非常强调子午觉，子就子时啊，晚上十一点， 对， 就十一点以前你该一定睡觉，这时候睡觉质量最好。睡觉 睡不着怎么办呢？现在很少有人能在 又在十点，你要过了以后吧，睡也是可以，质量不好。午那是午时，中午，中午还得稍稍歇一歇，眯眯歇。就子午，这子是最阴，阴打到最盛， 哦， 全天二是最盛， 嗯， 午那是阳，阳打到最盛， 还阴哪阴？ 在这个最阴。啊，对肾对机体不利情况，你就休息。 您是睡着了， 我每天都睡这两觉，你看我长得 越来越健康。 因为你白天阴阳平衡，你就工作哈。 植 物叫中医这个几千年的认的睡子午觉，他一种，我一定每天一定睡午睡，一定子，因为就这样吧，质量最高哈。所以睡觉 在 子午，吃饭是荤素菇，睡觉在子午，养心八珍汤，做人是君子。 养心 八珍汤，喝点八珍汤，八味中药组成，慈爱心一片，好肚肠两寸，正气三分，宽容四前，孝顺常想，经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孝敬老人，老实适量，奉献不拘，越奉献所谓越多越 越好， 回报不求，做了好事啊，不求回报。里面还有一些怎么配方，就是说这几个 把这 让你心里很， 我爱祖国的文化， 哎，对对对， 我爱祖国的文化哲学。 哎呦，你说这太好，养心八珍汤，做人是君子，君子量大，小人气大，君子不争，小人不让，君子和气，小人斗气，君子助人当助人，小人伤人。 哎呦，好好。